泪流，流水带走了从前的光阴，我们彼此握不住情人的手。我和你分手在远近的时候，痛干一杯最后的伤心酒，别再说些抱歉的话，我真的不想听你编织的理由。我和你分手在远近的时候，谁对谁错，何苦再去追究。多年以后如果有缘再相遇，请你记住别为我频频回首，请你记住别为我频频回首。 是非，让那直觉自己。 想念的冰凉，你知道吗？你浅浅的微笑，深似海的眼光，都能掀起我滔天的巨浪。 你相信吗？这是命吗？这次我们放弃抵抗，哪怕拥抱在身上，画下深深的伤。只要跟你也一瞬间，哪怕是最后画面，我的世界因为爱过为完美，谁都不该离太远。只要看你眼一瞬间，足够我熬过千年，我不后悔爱，若让末日提前，我们要一起好好迎接那句 句点。

心散的无痕，刻骨的风卷起心的情冷，吹去多年情分，只剩我一人， 两朵孤单的魂，灰心的眼神，哦哦，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，感情的沦落人，像你在这伤感的城， 我最深爱的人，伤我却是最深，进退 豪 EV 三百呀， 哪款电车充电省心啊？ 吉利帝豪 EV 三百呀， 哪里能买帝豪 EV 呀？ 富电新能源 4S 店啊，购车热线56124215，等你来哦。